能于是十斋人对佛菩萨诸言正丈言，复时经一片东西南北发入城内，无诸灾难。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丞相啊，佢难言薄提嘅众生，所谓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咁啊，何况啊，纵情杀害，或者偷渡，或者奸淫，或者妄语啊，乃至到佢一生之中，所谓有八千咁多嘅罪作。咁啊，如果你想忏悔，咁啊，以上咁多嘅罪孽，我哋应该点做咧？所以始终接住啊，若是能够于此上来所讲嘅十斋日，即系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以至到三十日，咁啊，在此个十斋日之中，佢对佛菩萨诸言圣像前，咪对佛像、对菩萨像，或者其他诸菩萨像前，咁啊读是经一片啊，即系咩好好地诚恳，咁啊读此地藏经一片，就东西南北四方啦，八由巡之内，咁啊即系四国啊，即系四方啊，中环一百由巡之内咧，系无诸灾难啊，就系冇种种嘅其他所谓刀兵啊，或者咧系盗贼啊，或者系风灾、水灾、火灾啊。咁啊，无诸种种嘅灾患之难啊！佢当此居家，就若长若幼，自在未来八千岁中都永离恶趣。咁啊，若是呢个人佢居家住响屋企，咁啊，于此嘅佛斋日中，咁啊，对佛菩萨像前读此经一遍。咁你居家之时，不管长一辈或者系年幼一辈，从现在咁啊，直至咧系未来，咁啊，在呢个八千岁咁长嘅时间啦，都永远咧离开咪恶趣。咁啊，此就系显示地藏经功德。同时呢亦都要这个受持读诵者真真正正自诚恳切读诵受持，即使是读一遍，其功德是不可思议。他能于十斋人就每转一遍，现世灵此居家无诸患病，就医食丰人。咁就说明啊，若是有一类善男子或者系善女人，佢于此上文所说嘅十斋人，咁每一日之中啊，你读此地藏经一遍，咁啊固然未来能得咁无量嘅福慧，无诸灾难啊，就是现世之中令到你似一个家庭所谓居家，你现在呢个家庭里面是无诸个患病啊，无咗种种嘅灾患，或是呢呢、这个意外之病，咁啊得到医以共食啊，丰人无有欠缺。增加你的福乐， 阿释迦普王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啊，利益之时，此就系总结。若是念地藏菩萨嘅，读诵此个地藏经啊，有好大嘅功德利益事，都系纯粹啦，系地藏菩萨嘅慈悲加臂力个事故好讲。你当知道此地藏菩萨是有如是上文所说啊，咁多的功德，呢啲功德系纯粹由地藏菩萨啊，有呢个不可说百千万亿的大威力同埋大神力，而令我哋所得啊。这个增福增慧的利益之时，因为地藏菩萨有大威力故，能够克服一切的魔障，使我们这个受持此经念地藏菩萨名的行者不被这个魔障所扰。那么由于地藏菩萨有大神力之故，咁啊，以地藏菩萨个威神之力，咁啊加庇我等，使我等重视，使个地藏经称念地藏菩萨名啊，而得到啊呢、这个福德智慧利益之事，个大威神力就利益之事，此就一种啊，必成菩萨的慈悲。菩萨的威德神力所加倍，既然求众生就于此大事有大恩缘，咁啊此一段经文一直解释，咁啊点解啊？咁啊地藏菩萨咁啊对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啊有咁大个好处咧，而再再处处加倍我哋。扶持我哋咧，所以此处就解释佢话阎浮众生啊，即系难阎浮提嗰啲苦恼嘅众生，佢于此大事就有大恩缘啊！我哋与此嘅大事，即系地藏菩萨，因为菩萨咧，佢发大心，修大行，正大果。亦以呢大慈悲去化度我哋，所以称为叫做大慈，咪即系地藏菩萨。咁啊，此地藏菩萨啦，与我哋南阎浮提嘅众生有呢个好大嘅恩缘。咁啊，既然菩萨与我哋啲众生有呢个好大嘅恩缘啊，所以菩萨就处处以呢个大威德神力加庇我哋，使我哋远离魔障，而增福增慧嘅利益之事。各位是诸众生就问菩萨名，见菩萨像，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一偈一句者。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说明啦。咁啊，菩萨以我哋呢个难言浮提嘅众生，既然有如是嘅大恩缘，所以我哋呢个言浮提嘅众生，若是问菩萨嚟，咁啊唔问就属于呢个耳根功德。我哋呢个耳根。若是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咁咪生一年呢个欢喜心啊，都结下呢个好大嘅善缘。所以六根之中，以呢个耳根咧系最猛利。咁啊，《楞严经》里面啊，亦都赞叹观音菩萨嘅耳门圆通。唔单观音菩萨如此，就系、是、呢个娑婆世界所有嘅众生啊，呢、这个耳根咧系最猛利。 前後左右上下，即使隔一半牆，他亦都聽得到啊牆外的音聲。咁啊，説明呢個耳根馬利之過，所以耳根咧係為最圓通。而我哋若是有緣聞菩薩名啊，咁啊生一念歡喜心，念一句菩薩嘅名號啊，就得福無量啊！而且日後以此聞菩薩名嘅善根啊，總有一日啊，再極善知識，再聞佛法而得解脫。所以經常講，佢話一力耳根都永為道種啊！若是聞菩薩名，聞諸佛名，只要一次啫，咁你一次力耳根聞諸佛菩薩嘅名號啊，都永遠咧係為呢個聖道嘅種子啊！咁啊，可見娑婆世界嘅眾生咧，呢個耳根係最圓通，所以現在咧就説，假如有人啊，佢聞菩薩嘅名，跟住見菩薩像啊，咁啊見就屬於眼。咁啊，若是我哋呢個眼啊，能夠見到呢個菩薩嘅聖像，就係見地藏菩薩法相。咁啊，我哋如果見到菩薩嘅法相啊，咁啊呢個身體跟住咧佢頂禮，咁啊亦係一件好大嘅功德事啊。所以見聞都係屬於功德啊。佛乃至文士经，咁啊亦都系文士经，唔单话文菩萨名，咁啊亦都文士地藏经嘅名字。咁啊，我哋闻咗地藏经嘅名字啊，我哋进一步咧就全经，你都要闻到，即系受持读诵全经。咁啊，假如呢個人佢冇咁嘅時間受持讀誦全經，咁啊，即使咧係三個字，或者咧五個字，或者一首偈，或者係一句，咁啊好少嘅啫。佢現在殊勝安樂啊，未來之世，八千万亿常德端正，身尊贵家。我话假使有一个人，佢只系闻菩萨嘅名号，或者见菩萨嘅法相，或者听闻是经全卷嘅经文，即使最少三个字、五个字、一句一句啫。所得的功德，他现在心中得到种种的殊胜安乐啊，所谓增福就增为消业障。咁啊，未来之世八千万亿常得端正，身尊贵家。咁啊，既然现在闻菩萨名，见菩萨的法相，或是闻是经，咁啊，咁到现身啊，种下呢个菩提嘅善根，所以未来之世啊，日后啊，百生、千生、万生、亿生，你在未曾成佛之前，你都常常得到呢个六根端正，因为你因中啊，六根见闻菩萨的法相，所以果相呢就亦都感到啊，这个六根是得到端正，常生这个尊贵之家，不生于这个下贱之家。第二时就普广菩萨问佛如来，清扬赞叹地藏 菩萨耳，救胡贵合掌，伏法不如世尊，我九之事大事，有如此的不可思神力及大势愿力，为未来众生就显之利益。咁啊，当时咧就呢个普广菩萨，佢闻到教主释迦牟尼佛啊，咁啊称扬地藏菩萨嘅功德，以共赞扬地藏菩萨嘅愿力已尽之后，佢就胡跪合掌啊，跪响处合好嘅手掌，就复发佛言，就重复咧，再同佛讲，佢话世尊啊，就我九之事大事，有如此不可思神力及大势愿力。佢话我咧，唔单话今日系已经知道啊，地藏菩萨有如此的慈悲功德智慧大愿的威神力，他说我九五劫来我亦都知道此个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神力和这个大势愿力，为未来众生就显之利益，我知得地藏菩萨好耐好耐啊，他就因中行菩萨道，他都是发愿要利益众生，要普度众生，此个利益众生之事呢，我早啊就已经知道。咁啊，说明啦，普广菩萨亦是一尊所谓久已行菩萨道，所以先至知得地藏菩萨啦，久远而往。咁啊，亦系如是，以此不可思议功德嚟到化度众生啊！咁啊，意思即系话，咁啊，普广菩萨佢既然已经系九，已经知道地藏菩萨有如是嘅慈悲智慧愿力，为度未来嘅众生，咁啊，亦都说明啊，我哋啲众生。如果闻到普广菩萨咁样赞地藏菩萨九五劫来嘅功德，我哋就唔单系相信地藏菩萨有威神力不可思议，咁啊亦都要相信普广菩萨啦，亦是系大菩萨，咁啊由佢嚟到赞叹地藏菩萨嘅功德。咁我哋更加应该咧，要生起啊一个信心，对此经嘅功德神力，对地藏菩萨嘅威德愿力，要百分之百咧，要相信，增加我哋的信心啊，增长我哋嘅善根。格乌文嘅如来啊，为言顶受世尊，当我闻此经，就使我云陀留步啦。咁啊，此就是问呢个经名。咁啊，既然我九人已经啊知道此个地藏菩萨，咁啊有呢个不可思神力同埋大势愿力，咁啊为呢个未来众生啊，咁啊化度佢哋。以共呢是利益未来无边的众生，咁既然佛呢赞菩萨的功德，亦都赞此经的威力，咁啊言则在呢个末法的时期，我哋应该点样受持此经？我哋要受持此经啊，言则此经啊系乜嘢嘅名字？我哋先至寻明啊，了解呢个一经嘅道理啊，然后依经嘅道理去修行。我话故问如来，都为言顶受啊，若念佛，咁啊为我说出此一部经嘅名字。 咁啊，我當然咧係頂戴受持去奉行，亦都弘揚此經，令末世嘅眾生啊，咁啊受持此經係弘揚此經。佢話當何名此經啊？咁啊，此一部經咧叫做乜嘢個名字咧？要有名字，我哋先至可以受持。若是名字都冇啦，我哋又点可以受持呢？佢话使我个运河流布啊！你如果说出此经，我知道此经嘅名字，我先至可以流通于后世。若是我连此经嘅名字都唔知得啊，我又点可以流通此经啊？使到末世嘅众生知得此经嘅功德，以及菩萨嘅威力呢？个佛告好讲，此经就有三名。咁啊，佛成普广菩萨问，所以佛咧就答复普广菩萨，佢话此经咧就一共有三个名字。咁啊，边三个名字咧？一名叫做地藏本愿，亦名叫做地藏本行啊。亦名叫做地藏本誓力经，嗱咁啊一个名字叫做系本愿，咁啊一个就本愿咧，就系地藏菩萨佢因中啊发心之时，即系佢为婆罗门女，为光目女，佢自己发心。都是要度尽啊未来末世一切的众生，咁然后自己先至成佛道。咁啊，呢个就地藏菩萨因中啊所发呢个度众生嘅大愿。咁啊，亦名叫做地藏本行。我哋虽然发咗愿，但系我哋要实地去行啵。若是你有缘无行啊，你呢个缘咧就唔能够达得到。咁啊，例如我哋嘅人，你家想去某一个地方去旅行，或者咧去办事，咁啊，我哋呢个心愿发咗啦，可是你唔实际去行啊，你会唔会变高？你最初？这个心愿所要到这个地方呢，那当然是去不到。为什么呢？你只是有心愿，你都不行不起程，你怎可以到达呢你这个心愿所要去的地方呢？所以一定你有了个心愿，你依止这个心愿的行，那才就可以到达呢你的心愿所要去的地方。咁啊，菩萨度众生，以奉自利修行嘅心愿，亦系一样。佢虽然发咗愿自度，亦都度他；度人亦都自度。可是佢唔实实在在嘅行持，佢亦点可以满佢自己嘅心愿呢？所以本愿就系讲佢因中发心，佢要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而空，誓不成佛。他发了这个心愿之后，他们依据这个心愿的起行，经过多生不劫，都是如是行菩萨道。一方面是自利，另一方面力劫度众生。只要众生有缘，而众生亦与自己有缘，咁啊菩萨在在处处啊，不辞艰苦去化度众生，即使一个众生啊，菩萨都唔会放弃度佢嘅心愿，即使一生唔能够度脱佢，菩萨多生多劫啊，都要度脱佢。从来咧未曾啊有半点放弃众生之心， 所以發咗願之後，佢就一定要依願起行，咁就叫做地藏本行，即係自利利他。咁如果你單係去行，你發心自利利他，你冇咗呢個心願，亦都唔得啊！你即使自利利他，你個心願目的你係想點咧？就等於我哋雖然係出門，我哋實際上嘅行啦，咁啊，究竟我哋想去邊處啊？你即使離開門口，你出門，但係我哋去邊度咧？你冇咗呢個心願，咁啊，唔通走到街上啊？咁啊，東南西北啊，亂行亂走亂碰亂撞咧，亦都不成理由。所以你即使要出門，你亦有你自己的目標啊，咁你先至出門啊嘛。咁啊，菩薩咧，雖然因中修呢個菩薩自利利他嘅行門，咁啊亦都有佢呢個心願啊。佢呢個心願就因為自度度他，所以佢日後行菩薩道之時，亦都秉持呢個心願去行。所以有願亦都有行啊，有行就亦都要有願。願與共行咧，兩者就唔分開噶。就好似我哋念阿彌陀佛，為乜事？我哋係發願往生正好啊！所以我哋腳踏實地，日日乃至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咬定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咁啊，確實嘅行持咯噃，一啲都唔馬虎，唔懈怠。但我哋嘅心願去邊度咧？就係、是、求生極樂世界啊！希望日後臨命終時，阿彌陀佛隨手接引我哋往生淨土。咁啊，有行就要有緣啦。啊，咁啊，若是話我哋單係發願，我往生淨土。你的口就講得很漂亮，但你一句佛都不念啊！你有此心願又怎樣？你不念佛啊，亦不能夠往生淨土啊！所以有願無行，亦都不成。一定要發願往生淨土，亦都要腳踏實地去念阿彌陀佛。咁啊，有願有行，有行有願啊！願行一致，咁然後先至可以往生淨土。咁啊，地藏菩薩因中修行，亦不是入去呢個願力之故度眾生，所以嘅行持亦係咧念念之間啊度眾生啊，願係眾生離苦得樂。免堕呢个三恶道，近者生呢个人天福啊，远者得到出世嘅解脱。所以一名佢就地藏本愿，亦名佢就地藏本行。咁啊，亦名地藏本誓力经。嗱，呢个本誓力咧，就系总结越行一字。就認為的就本勢力經，這個勢力就既然有這個心願，亦都實在去行自度度他，所以他這個勢願這個威神力呢就會達到了。因此地藏菩薩的行願深廣，他的行門亦都是無量啊！故為亦名地藏本誓力經。繼原始菩薩久遠劫來發大重願啊，利益眾生。咁啊，點解此一部經叫做地藏本願，叫做地藏本行，亦名叫做地藏本誓力經咧？就係、是、因為啊！此菩薩，即是地藏菩薩，他久遠劫來，他的化大重願，即是本願， 就利益众生，咁啊即系本行啦。佢发咗呢个度众生之愿，咁啊本愿，佢就成愿就起行，要众生度尽，自己叫方正菩提啊。若是地狱未空，佢嘅誓不成佛啦。咁啊，佢嘅本行，念念之间都系度众生啊。咁啊，愿意行得具足，咁就名为佢嘅本誓力。我话是故汝等依缘嘅流布啊。咁啊，佛因此咧就同普广菩萨讲：佢话你以及在你嘅大众，亦发呢个菩提心，依你自己嘅心愿去流通此一部地藏经，要劝呢个末世嘅众生啊，念地藏菩萨名，亦都要重持此个地藏经。咁啊，由于重持此个地藏经故，了解经中里边所讲，纯粹啊系不离呢个因果两个字，要我哋众生行呢个孝道，唔单话孝顺自己嘅眷属啊，亦都有孝顺尽空法界嘅众生。一尽空法界嘅众生啊，多生多劫以来都系彼此之间互为眷属，所以我哋呢个眼光唔要远大，唔单有孝顺现身呢个眷属，亦都有孝顺一切众生啊，孝顺过去一切嘅眷属，咁啊呢个心愿如是广大啊，咁啊自度度日圆满，先至可以成佛道，嗰啲依愿流布。佛普广文以合掌恭敬啊，咁咪作礼仪去啦。咁啊普广菩萨，咁啊闻到佛如是嘅祝福，咁啊佢亦都合个手掌。咁啊，恭恭敬敬咁咧，向佛作礼，退坐一面。咁啊，亦都话从今以后咧，依佛嘅教导去行事，要流通此一经典，不利益全蒙品。第七，咁啊，利益咧就系成上文啦。咁如果我哋依此嘅地藏经去修行，咁啊得到生者与共呢个去世者都有好大嘅利益，咁啊佢哋全与共亡，全即系生存，就等于话咧现在啊，我哋仲未去世，我哋仲系做紧人，咁啊我哋做紧人啊，咁啊生存咧。如果我哋受持读诵此经啊，咁就功德无量啊，就利益现在呢个生存之人。嗱，例如向下经文讲啊，佢话七份功德，生者就获禄啊。佢话文见自修就份份几获啊。若是有人读诵受持此经，七份功德之中，我哋占咗六份啊，即系等于话咧，如果有人请我哋为佢做地藏经，咁啊对方已经出咗钱，请我哋去种啦，咁啊我哋同佢做经啦，七份之中，佢只系得一份，我哋咧得咗六份，咁啊意思即系话咧，劝我哋自己咧要受持读诵。所以文见自修，你就份份几获，咁啊属于生存嘅人，读诵受持此经啊，所得嘅利益。咁啊是亡者咧，佢所得嘅利益啊，而向下讲，佢话一名就一号，文在本色，咁啊指我为佢念一句佛号。咁啊，佢若是坐呢个第八阿赖耶识里边，咁啊有此一句佛号嘅种子啊， 咁啊，以此呢个佛号嘅种子，亦都生生世世啊，消除五逆罪业。咁啊，亦系叫做忘啊所得嘅利益。咁啊，合埋咧，叫做利益全忘品，就等于话做持此地藏经，或善念地藏菩萨名，不管系生者或者过去者，都得过好大嘅利益。佢以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时阎浮众生举心动念，都无非是罪，脱获善利就多退初心，若遇恶言就念念增益啊！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说明我哋呢个难言浮皮嘅众生，咁啊，基本上由于宿生嘅业力之故啊，所今生咧，亦都系举心动念啊，都无非是罪。咁啊，即使佢遇到有个善知识，咁啊，为佢开示。教他信佛，或者念自己的地藏经，或者念地藏菩萨名，他初时发心呢都发得好好啊，但是有少少的逆境呢，他就很容易退了这个初发善心啊。但是如果遇到那些恶知识啊，那些恶的因缘，咁啊，教佢做嗰啲所谓唔正常嘅事咧，啊，佢就好喜欢噶喎。佢从来咧都冇一念放弃之心啊。咁啊，说明呢个众生咧，所谓举心动念都无非是罪啊，亦都说明我哋呢个末世嘅众生嘅苦恼。佢话以前地藏菩萨摩诃萨。就百佛言世尊，他说我地藏啊，以这个法眼来的观察，使个难念浮提的众生，他说举心动念都无非是罪啊。那么的确地藏菩萨讲得是不错，那么举心动念都无非是罪，我们的的确确一日二十四个钟头之中，咁啊，除咗啊所谓瞓觉，我哋清醒嘅时候啊，的的确举心动念，处处都系罪孽啊！嗱，咁啊，当然我哋冇神通，当然你唔知道我谂啲乜嘢，我亦唔知你想啲乜嘢，可是我哋自己啦，问一问自己啦。你话我哋由早到晚啊，系唔系起心动念，都系为自己呢个我咧？任何事情，如果自己有小微嘅亏损，绝对唔会放过对方嘅。咁啊，若是有少少嘅亏损，你都唔会放过对方啊。咁啊，因此就会争执啊。当然呢个罪孽咧就变成深重啦。咁啊，举一个小小嘅例子，都尚且如此啊。但我哋举眼所见，举耳所闻，所谓芸芸众生之中啊，有几多个真正依佛所讲去修持？都是在这个名利之中打转，都是在这个名利之中去争执，总是不离开这个财色名食睡。所以这些呢不用找别人做个证明，别人亦都不知道你自己这个心念是怎样，只是自己呢问一问自己啊，是不是举心动念都是个罪孽呢？ 所以菩薩呢這個法那觀見一啲都冇睇錯，所以佢話我觀是南無佛菩提眾生啊，舉心動念次次都係罪業啊。佢話脫惡善利都多佢錯心，咁啊呢個就講咧，即使係有罪業啊，所舉心動念啊，次次都係罪業。但是他仲有的咁多善根，所以有阵时呢他都遇到呢个善知识，咁为他开示，咁他初时呢亦都有啲善根啊听呢个善知识嘅教导，咁尽量呢减少他呢个罪业，而尽量呢依呢个佛法嘅修持，咁得到呢个佛法啦少少的利益，但你的多去初心或者有少少的逆境之內，他就受不了了，他還反而怪責呢，唉，我舊時沒有信佛之時都不知幾好的，怎不知我信了佛呢，那就還反為呢沒有舊時那麼好，那我還信佛做什麼，咁佢因此就退心啦。啊，话你有少少嘅是非，咁佢就谂我旧时冇信佛之前，咁大家都好和气嘅。佢话我一信咗佛啊，仲反为是非多咗，佢因此咧又退心啦。所以话多去初心啊，佢就唔了解你未信佛之前，你所做呢个罪业啊。所谓分开嚟到受啦，你今生受唔完，你就生生世世都要受啊！若是你发咗一念嘅善心，咁啊，你念菩萨嚟，念佛嚟，纵此地藏经，以佛菩萨嘅威德神力，以此经嘅法力嘅加倍啊！咁就缩小呢个受罪嘅时间，只要呢个眼前有少少嘅逆境咧，你就受得了，就将你多生多要受嗰种嘅罪业咧，都完全消灭啦。咁啊呢种道理在《金刚经》咧就讲得咧最明白。我话假如有一个人，咁啊，念地念金刚经啦，咁啊佛呢亦都常常赞叹啦。佢话如果受持读诵此金刚经嘅人，佢话此人嘅功德善根啊，就唔系话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的众善根啊，比于无量千万佛所众诸善根。咁啊，既然做金刚经有如是的善根利益，但你现在就偏偏有人啊，他受持读诵此个金刚经，反而呢受人家的诽谤，啊或者呢境况啊恶劣，咁啊原则啊点样解释呢？所以佛就话，佢话呢个做金刚经呢个人。他这个先世的罪业本来就应该要堕于这个恶道啊，那么当然这个罪业深重堕于恶道受苦啦，那么便现在由于他发心啊念诵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此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猛利的威德神力故啊，减咗佢呢个重步啊，转为呢个轻步。佢只要佢现在读诵受持此金刚经之时，或者有人够诽谤佢，或者咧佢个境况啊冇旧时咁好，略为咧差咗啲，都系属于逆境啦。佢只要受呢个少少个诽谤，少少个逆境啊。他就将他多生多劫 乃至到日后所受呢个恶报啊，完全抵消咗啊！即系转呢个重报而为呢个轻受啊！若是佢唔诵金刚经，以佢呢个畜生嘅罪业，佢要多生多劫受呢个重嘅恶报啊！现在一诵金刚经，话明金刚啊嘛，坚明利啊，可以破尽呢个业障啊！所以只要佢一发心诵金刚经，有少少嘅逆境或者遭遇少少嘅毁谤啊，佢就将佢畜生乃至未来嗰种嘅重报咧消灭咗，咁啊转为咧受呢个少少嘅轻报。所以你若是能够明白呢种道理啊，咁我哋正在受持读诵金刚经之时，即有少少嘅逆境，或者有少少呢个不如意之事，我哋唔好烦恼啊，仲要庆幸啊！呢啲系纯粹啦，以金刚波若波罗蜜嘅妙力威神力，消我哋呢个畜生乃至未来嘅重罪，减为咧呢个眼前少少嘅轻报，就等于话你只要受眼前少少嘅轻报啊，咁啊日后多生多劫嘅重报咧，从此消灭。所以呢种道理咧，以《金刚经》啊讲得咧系最为咧清楚。咁啊，现在亦复如是喎。佢话若是有人家受持读诵此个地藏经，或是问菩萨名啊，咁啊当然得到好大嘅功德啦。咁啊，即使你诵地藏经，或是啊你念地藏菩萨名之时有少少嘅逆境啊，或者有少少唔如意嘅事干，你都唔好退心啊！呢种叫做转重报啊，而为轻报，以菩萨嘅威德神力加庇故，转我哋呢个多生嘅恶业重报啊！只要有少少嘅唔如意咧，我哋就抵消咗啦，就唔好退我哋呢个初心。可惜咧，一般人佢唔明白呢个道理啊，所以即使得到少少嘅佛法嘅利益之时，咁咪一方面佢庆幸啦，但系有少少。